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姜育恒在1987年所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驿动的心》。在后来他所发的自传里面，他又写道，说起《驿动的心》这首歌，我们不得不去提梁鸿志和我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我把我的故事说给梁鸿志听，他写了这首唱给漂泊浪子听的歌。我的高中生涯深的记忆总是在旅途当中，那时家里不是很富有，我只好兼职打工赚些零花钱贴补家用。那个时候我需要经常去首尔，一待就是一两个月，在餐厅里面住着，开学之后又要回到学校，来来往往离开家乡，一个人在路上有些迷茫，有些忧伤，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歌词。曾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票根，因为到处流浪，我很能够体会孤独旅人的感觉。一个人坐在列车上，看着车窗外倒退的景色，情感之弦会变得特别敏感，所以很多经历也就记得很清晰。现在想来，人如昨日。梁鸿志写出了我的故事，我唱出了漂泊的心声，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每个在外面打拼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漂泊感，漂泊的人才懂得温暖靠岸的珍贵，这就是驿动的心。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王平在这时间就在想，这个时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听我们的节目，而这个时间又有多少漂泊在这座城市的人在听节目呢？但愿这个时间你用最幸福和舒服的一种状态在听这些老歌，但愿这些老歌你会喜欢。我们继续来听姜育恒在1996年所演唱的《回首来时路》。 回首来时路，往事越来越清楚，说不出我的心多么孤独。岁月匆匆历经朝朝暮暮，才发现对你的思念长成大树。爱的路上苦追逐，最后却把真情辜负。而现在你我的人生都在两条不同路途，又怎么能够再回到那最初？只能够留你在我心里沉沉浮浮。爱的路上苦追逐，

在一念之间，我能够轻装向前，弹指一挥间，我告别这岁月。在一念之间，你变得陌生遥远，弹指一挥间的岁月变迁。在一念之间，我能够轻装向前，弹指一挥间，我告别这岁月。 我一直都认为佟大为的声音是非常有质感的，如果在唱歌这条道路当中他可以再坚持坚持，或许他在歌坛也会有一番作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他2007年所发行的专辑《大世界小作为》里面的一念之间。一念之间，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心能地狱，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圣贤。细细想来，一念之间的言辞或者是作为，真的是可以决定人的一生。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陶喆的这首《一念之间》。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事都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念是多情，一念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是自己。你能成了佛，你能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初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Yeah。 间可以 say goodbye。 这是陶喆收录在他2013年所发行的专辑《再见你好》当中的《一念之间》。对，你没有听错，这首歌也叫《一念之间》。这是陶喆和他的默契好友、著名的填词人娃娃共同完成的音乐作品。起初这首歌，陶喆只是有了一段旋律的灵感，但是就卡在那里，找不到继续往下写的这种延续的灵感。然后他就把这段旋律存到了电脑的一个文档里。隔了一年之后，他突然在翻找资料的时候听到了这段旋律，哎，来了灵感，5分钟他就创作完了这首歌。但是他仍然觉得这首歌不是最好听，甚至只能达到及格线。他找不到任何的故事为依托，他很犹豫，他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娃娃说，你听听这首歌，并且直接告诉他，没有任何框架，没有故事，你听听看看有没有感觉。随后没有过多久，娃娃就把歌词寄给了陶喆，而陶喆速度非常快，立马就进棚连夜录音，然后制作，然后就有了2013年我们听到的这首《一念之间》。歌里有唱，一念是多情，一念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去，最恨是自己，一念成了佛，一念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初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 细想想，感情的世界里面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那道翻不过去的墙，可能真的只是一件小事，一句话，过不去了真的就过不去了，然后就真的分手，分道扬镳了。所以我在想，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的可以稍微的平和一点，放低一点姿态，另外嘴不要太逞能，嘴不要太快。 OK， 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孟蔚和张杰为电影《道士下山》所配唱的《一念之间》。 谁面前一片云里雾里的山，推开门，我是看风景的人，转一圈，见线外线，见天外天，天地间，我牵挂的是那一眼，那一圈泼墨留白的分寸感，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人中那些年的不到残渣，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看一看前路花落池边，听一听弹雨断弦，挥一挥地阔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之间。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有情歌挥之不去，终日缠绵，你转身我进入便是人间，如一滴水连绵之间，在心里默念，绕一圈

将就。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不将就》，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据说李荣浩和黄伟文是依照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另外他们还结合了何以笙和赵默笙这种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的那种美好的爱情童话来创作这首歌的。所以很多人说在片尾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立马会觉得有一种窝心，从那样的故事情节和爱情当中走不出来的这种情绪。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一个大龄单身同事跟我说，我就是这种在爱情世界里不将就的态度，然后挑着挑着自己就被挑剩下来了。所以他每年回家过春节的时候都有一种被逼死的感觉。他说今年他被逼急了，真的有一种随便找一个人就结婚的这种态度。我就在这里，我一个人就在想，其实我每个人在追求幸福和爱情的同时，都暗暗跟自己说，我们不能将就，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对的人出现。可是在现实面前，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的人，你能够给一个准确的标准吗？所以细想想，到底是自己要求太高了，还是自己在遇到爱情的时候太作了呢？下在这时间祝福各位都能够找到幸福。我们来听许美静所演唱的《蔓延》。 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地远飞，所有坚持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我才发现，不曾如此被深爱过。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任再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与我的缠绵。失去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悔恨静静蔓延，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 悔恨静静蔓延，那回忆 经蔓延，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我们就需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辛晓琪《味道》。 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直到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爱的味道。今天晚上的心事很少，这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 在1994年的音乐作品《味道》，黄国伦作曲，姚谦作词。在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我想念你的笑，你的外套，你白色的袜子和手指间淡淡烟草味道。有人说听这首歌的时候正值桃李年华，少年不知愁滋味，对这种想念的气氛憧憬得很。而成家立业之后再听此歌，浅笑感慨最初的青春年华就是在这些睡意朦胧的歌声当中过去了。可是即便你在成熟之后有这样的感慨，但是你仍然在听到此歌的时候有一种无限怀念，不是吗？ 而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味道的时候，就在想，爱情如果真的有味道的话，那应该会是什么样子呢？然后我就在网上随便一搜，什么样的说法都有。有说如果爱情真有味道，那一定是味淡如玉的，还有我想一定是比较年轻的一些网友，他们说爱情的味道应该是柠檬味的，虽然酸涩，但是味道极好。看了很多的闲文之后，我突然想起了周迅曾经出演过的一部电影《女人不坏》。周迅在这部影片里出演的那个角色非常聪明，但是她的聪明只局限于实验室，她不太善于跟异性交流，甚至被异性碰一下就立马身体僵硬。但是她精于钻研人体科学，她发明了一种秘密武器，叫做费勒蒙，只要把那种东西当香水喷在身上，就可以吸引异性。你是不是立马想起了那部影片的很多片段？对，好，如果你还没有想起，我们再用力一点来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周迅和桂纶镁所演唱的《用力爱》。 缩小自己，找一种满意的比例，里外处处都美丽。先别说对我着迷，也别总自暴自弃。你说我拿你分析，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快乐这个东西，突然发生很容易，想去追求反而是你。可是我不玩游戏，怎样的分裂自己，再荒谬也很惬意。我可以俏丽无比，目空一切变无敌，用力的逍遥下去，我会尽全力，尽全力。幸福让我沉迷，热恋起伏有高低，用力去爱是我最后。去追求反而是一种压力，不讨论这些问题，道理虚伪的可以，把自己爱的虚假拼命伪装下去。心动原是生理，快慢却天气分离，虽然隔绝也不是浪漫陷阱，洒脱不是逃避，不做感情的蚂蚁。 就想起了那部电影，好像在那部电影当中爱情是有味道的，只是我们通过屏幕没有办法感知而已。

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是